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江西药水厂进行了现场指导。金正恩同志在工厂全景图和药水生产工序图前听取解说后，观看了白头山卓绝伟人的现场指导标志碑，还参观了革命设计教育室和严格介绍室。金正恩同志说，伟大的金日成同志亲自选定江西药水厂的建设地皮，并把药水取名为江西药水。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在艰难的行军时期说，要把厂家改建成为一个现代化工厂，并给解决了改建工程所需的一切问题。江西药水厂里凝聚着两位伟大领袖对人民的天高海深的关爱。金正恩同志查看综合调控室、各生产作业班、样品展厅、原水厂、科技普及室等，具体的了解了生产情况和经营活动情况。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所有财富都彻头彻尾为增进人民福利而服务，实现江西药水厂的高水平稳产是一个显示我国这一制度优越性的重要工作。他说，江西药水厂在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方面所承担的任务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并为工厂提出了一系列任务。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厂里的全体干部和职工将大量生产有益于人体健康、久负盛名的江西药水来供应给人民，并同他们合影留念。随同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负责干部安正秀同志、金永秀同志和赵永元同志。